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又到我哋港珠澳嘅时间啦！我系城邦二世祖。 诶、欸，猫仔又喺度啊，系。 喂，今日我哋讲咩？ 我哋你知唔知最近呢中国嗰度呢澳洲最近呢出咗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就係容许呢有5000个年轻中国嘅年轻人嚟澳洲喎，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个新闻呢？ 屌，5000只鸡啊，梗係有啦。点啊，你觉得会有啲咩出现呢？ 就或者我哋可以簡單咁講下啦，因為呢個 working holiday visa 始終同即係譬如你香港啊、台灣啊會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嘅。咁咧呢一個 working holiday 咧就可以俾佢哋嚟即係嚟一次嘅。我就咁睇就暫時就只俾你嚟一次啦，因為你就可以住12个月嘅。咁咧就唔可以係同一個僱主度工作超過6个月咯，同埋可以嚟讀書4个月嘅。 咁樣。 系啦，咁要咩资格呢？咁就话要系18至30岁，话够晒年轻、哦。十八至三十一岁哦， 十八至三十一岁 哦， 咩啊？31岁轻熟女喎，咁都俾我兜到真系。但系，其实佢而家一年咁放一扎人入嚟啦。咁你觉得佢哋会唔会真系认认真真走去打份农场工，打份写字楼工，去 coffee shop 捧餐咁样咧？你觉得会唔会？ 睇下佢个条件、哦，佢话需要有大专学历噶、哦，仲要系最少要完成2年 undergrad 嘅 uni study、哦。 如果条理龙毛乜都得噶啦，大学呢啲嘢，沙文大学都可以作得出啦。佢整个哈尔滨佛教大学条理龙毛系出嚟有咩乜有咩分别咧？即系要本科2年，跟住仲有咩要求？ 仲有就系话有 functional English、哦。 Functional English， me love you long time， I suck very good， 咁呢啲得唔得咧？功能英语点啊？但系佢都有个标准去评核噶，咁佢系咪考 IELTS 咁样评核咧？ 呢、這个佢就冇写喎，喺个网站，可能佢都啱啱出啦，暂时都未有好多附加嘅条件啦。但系佢就话要咩符合呢个健康，即系好似要检疫噶嘛， 白净冇性病。 跟住话咩？要系general visitor， 即系话要真系嚟旅游啊，做伴游得唔得咁？ 做乜差都得啦。喂，但系其实点样 prove 佢有个 general 嘅佢嘅 intention 嚟呢度其實都好難。 佢我諗佢一般係咁嘅，其實佢會證明你有銀行有啲錢咯， 來回機票嗰啲咁樣咯，即 係 有個歸期咁樣咯，係啦。 係啦，咁佢就當你係真係 general visit 㗎啦。但係講真，佢買來回唔代表一定要回去回國啫，係嘛？ 機票都可以假㗎啦，做假 screenshot 出嚟。 咁佢過嚟都要真嘅，但係佢就算真係買咗來回，咁佢唔回國咪得 咯？係啊，唔係佢一路就留喺度。唔係之前我哋嗰上集都講過咯，邊有咁多人捉啫？係咪先？ 系啊，你都捉唔到咁多噶啦，除非个雇主话乘机唔出粮告佢嘅啫。 咩啊？唔会唔出粮，咁钱就系肉偿嘅呢啲嘢，顶多都系。喂 ，anyway 啦，即系而家就有新一扎人咁样入嚟啦。咁如果佢哋又唔系好想去农场嗰度挨苦，又唔系好想去 coffee shop 度俾啲鬼佬呼呼喝喝，咁唯一嘅出路真系去城市农场打工嘅啫，系咪啊？ 哇，唔好讲少，好赚钱㗎喎。最近你有冇睇一个新闻呢？喺澳洲嘅中文传媒度呢有个新闻呢，就话悉尼呢有一座好著名嘅建筑物呢就变咗做妓仔喎。唔知你有冇留意呢个新闻呢？ 嗰栋嘢係学生楼嚟㗎，我识啲二世祖学生去某知名大学度读书，叫老豆又翳咗买一间。我自己系未睇嗰间嘢，不过个样都 哇！嗰、那个新闻直情系讲埋边一栋添，我真系好真系哇，好严重喎、啊！如果咁讲嗱，新闻 其实我而家都我而家都睇紧咧嗰边新闻嘅，即系佢话有一栋嘢就叫做西塔咁样啦，咁啊真系 咩后者 East Tower 唔系咁系啊，即系佢 直情 East Tower 直情卖出嚟啊，系啊。 喂，但你有冇搞错啊？做乜唔揾西塔做啊？乜塔如其西啊嘛，顶真系。Anyway 啦，其实咧，即系如果香港嘅观众咧唔熟悉雪梨嘅房地产咧，其实呢啲系比较新啲嘅地产项目，咁其实都价值不菲，因为其实都邻近市中心区啊，搭车好方便啊，咁啊，同埋又邻近呢个雪梨大学啦，咁其实都系一啲好即系叫做算系豪宅啦，系咪啊，猫姐？ 系啦，呢啲都算系豪宅嚟嘅。点解咧？佢系啲新嘅设计啦，同埋又近醒啦，系啦。咁都系比较攞奖，我记得个设计好似系。 梗系啦，因为佢呢啲系绿化建筑嚟噶嘛，佢有空中园林。其实佢下边好正噶，下边又有又顶泰丰啦，有 Daiso 啦，又有 food court 啦，又有啲超级市场，一丰堂都有。咁 但系呢 啲 唔系最正，我鸡仲正我嗰度。 咩啊？我唔好鸡噶嘛，你好噶嘛，你变态噶嘛，顶真系喂。但佢咧咁喂咁喂大佬咁啲雞出出入入見到啲嫖客，即係啲咁嘅死鹹濕佬，半夜三更摸上門，咁附近啲居民冇反應咁。 咪所以個新聞咪話咯，其實有好多居民都認為咧，好多人喺度營業啊，都話見到啲避孕套隨處可見，個新聞都有講嘅其實嚇。咁咧，其中有兩個租客已經被中介趕走咗啦。 且嗰啲中介分分钟，佢屌嗰啲咁嘅中介分分钟啊，都系乜鬼嘢嚟噶啦？ 收佣系咪？ 拆迷障噶啦，大佬，即系搵条毛，即系仲埋 keep 拍分分钟，系咪先？ 系啊，跟住佢仲话嗰啲鸡咧，一小时收费高达1500，好嘢，犀利喎！ 喂，嗰啲咩鸡嚟？大佬，我做节目之前，我真系做晒 research 嘅，我上 WeChat 啊，去啲咁嘅鸡网站度，即系写晒唔同嘅。鸡系咩价钱嘅？唔好虾阿叔啦，1500，大佬明星啊，靓模，黐条线嘅真系。 唔系，就算系澳洲嗰啲 model 啊，都唔使1000，我睇过 escort 嗰啲都系，过夜都系1000+咯，系啊。 过夜唔系，即系我其实我自己睇嗰阵就有啲咩嘅，有啲叫做，因为有啲系即系请嗰啲台湾嘅 dancer， 你知台湾夜场就真系好多。旅游跳舞咁样噶嘛，嗰啲你包嘢你月2500咁咯，嗰班友仔 WeChat 好串噶，写明话即系咩咩土豪欢迎预订咁样，咩包嘢2000起咁样，咩没有钱不要。 系假噶？ 如果我点知啫？我冇2000+走去抌落咸水海做火山猴子啊！ 你唔使睇个楼啦，我唔知你夜晚会唔会去 City 啦。其实 City 夜晚有时咧，好多时你行去街咧，如果你一个男麻甩佬咧，跟住咧好多女都会撩你，唔知你。 屌咪俾雞啄過咯，夜晚即係你知高平同埋高平嗰邊有間唔知叫689燒烤咁樣噶嘛，定678啊嘛，唔乸記得咗啦。嗰度一落，你知嗰度係上樓，一落嚟咪俾雞啄，俾啲咁嘅賓妹嗰啲眼超超咯，仆街。可能我生得成個土豪。 泰妹啊，好多泰妹啊，好多韓國妹啊，都係個揾食喎。 喂，泰妹都好啊，泰妹嗰啲起碼服務態度好啊，韓妹嗰啲嗱你諗下分分鐘其實即係。原本成個東北嗰啲扁口扁面嗰啲，一個還原靚靚拳就變成咁啦，你話死唔死？喂 ，anyway 啦，呢單新聞就其實就居民 ，anyway 佢呢單其實佢哋居民係針對佢哋非法啫做啲嘢，其實唔知你知唔知，其實好多都係合法噶嘛喺呢度。 合法平啲添，非法嗰啲貴啲。 係啊係啊，同埋呢度你要開都唔係易開嘅喎，要攞正牌嘅話好多手續喎其實。 攞正牌其實冇嘅，我睇啲華人報紙分類廣告咧都有妓院賣嘅，咁就即係頂手好多都係即係西邊嗰啲咯。咁但係你又要合乎衛生，你又有啲女女即係定期啲咁嘅做 health check 啊嗰啲嘢都好煩啊。 同埋你要揾保險買都難喎，好多保險公司而家唔保咯喎，因為高風險啊嘛。 而家係高風險啦，大佬。 係啊係啊， 尋仇又好，啲客即係發癲搞事又好，係咪先？ 因為你冇保險咧，佢你唔可以開嘅，政府唔會俾牌你㗎。 喂，大佬梗係啦，你如果唔係即係下下就好似你都有睇周星馳少保啦，下下喺麗春院打交咁樣，阿多隆嘅入嚟咁樣，我琴晚同鬼大人，我琴晚同你一齊叫雞過，你認唔到我咩？即係咁樣就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喂，但係啦。喂，除咗嗱呢單新聞就話 Central Park 附近有咯，其實喂我自己咧明察暗訪之下咧，都知道唐人街附近咧，即係嗰幾有幾等近達令哈伯嗰幾等，其實都係充滿住城市農場。 有都唔知啦，好多學生其實根本你睇個樣咧，你都唔係嚟讀書噶啦，有乜理由做學生著到咁 sexy 㗎夜晚？ 喂，有陣時其實咧，我以前咧我喺加拿大嗰陣都唔明白，即係咧我人個學生即係啲女做學生，即係我都唔係好諗明咧，即係點解有啲女咧可以真係即係拎曬巴黎世家，拎曬 Hermès 咁樣，即係嗰陣仲係香港人佔大多數嘅年代，因為我都有咁上下年紀啦。 係喎，而家嗰啲就算佢孭住個 LV 咁整到成身咁樣，你睇到哇嗰啲樣真係完全都唔似係一個正常嘅學生嚟喎，有啲。 咪系咁噶啦，你大佬咁你鸡嗰啲有股鸡气传出嚟噶嘛，行到牙下牙下，唔捻系鸡系咩啊？呢啲 我听过有朋友咧住 city 噶嘛，搭 lift 嗰阵咧都俾鸡啄过，搭 lift 都俾鸡啄，系啊。 搭咩 lift 啊？乜日本 AV 啊？乜痴女系列强奸男人？ 佢一条仔搭 lift 咧，梗系俾鸡尿。 咩 lift 啊？住宅 lift 啊？ 住宅 lift 咯，你 city 嗰啲咧好都十几层噶嘛。 哦系啊， 你一入 lift 咁见到你一个男人咧，佢唔理噶嘛，照啄你噶嘛，搵生意。 佢啄系咪即系搵呢个你无啦啦对住你打茄轮咁样？ 撞下你咁咯，搵啲身体部位。 唔卵系啊，有冇位变态真系？ 好主动噶。 但其实咧，你咁你即系你我就 subscribe 啦。即系譬如咧，佢搵佢即系个女人搵个搵身体撞你咁啦。你 say no， 佢用乜嘢告你非礼啊？你谂下，即系你唔肯，佢告你非礼，咁 你 就犯咁样。 你电梯有嗰啲 video cam 嘅，咁你唔惊？ 有盲点噶嘛？你搞官司都麻烦啦，即系譬如你约咗人食饭，突然间搞单咁嘅嘢喺度，你都嫌麻烦啦，系咪先？ 哦，咁你就唔好彩啦，咁就咁呢啲你俾个计算啦，诶，俾翻钱你算啦，咁啊，佢都要钱嘅。 屌唔得啊，还掂都俾钱啦，个几大砌翻一场。 话你唔变态嘅， 喂大佬唔变态唔会同你唔同你做呢个节目啦、啊，真系 好变态喎、啊！真系 喂 ，anyway 啦，即系讲翻价钱呢方面啊，头先咧，即系我哋讲紧有啲女仔，即系个新闻度就话啲女仔收费一小时高达，即系一个小时收费高达1500蚊。喂，我又唔系咁睇，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做呢个节目之前咧，就认真咁做咗个 research 嘅。咁讲返啲家禽嘅即係好似龙锦威讲咁讲呢个牛百榄梅根三角六咁样啦。鬼妹四嚿水个钟750蚊两个钟。西呢、這个法国啊法国佬嚟啊係啦。西班牙妹450蚊一个钟 ,850蚊两个钟。嗱台妹呢、這个癫啦呢个就话自己系著名嘢点嘅 dancer 啦。五嚿水个钟九嚿水两个钟。咁北姑啊。北姑海鮮價啦，北姑就330、350、400、380一個鐘又有，咁兩個鐘咧就其實兩個鐘平啲啦，就六嚿水650、750、800。 哇，咁850咁佢哋開放呢個中國嘅 working holiday 會唔會打冧嗰啲市價嘅海鮮價噶嘛呢啲嘢？ 我又覺得會，因為其實咧加拿大即係大係啦，加拿大又唔係咁貴喎，加拿大咧佢講緊係一个钟即系半个钟九十，一个九个字就130，一个钟150。加拿大平嘅大佬，喂大佬呢个嗱，即系你澳洲咧，譬如咧，可能咁讲3.95咧，一粒钟咧系讲叫北姑嗰啲啊嘛。大佬你加拿大你90蚊半粒钟砌韩妹噶啦，应该系砌韩妹砌日本妹嗰啲坚抽嘅。但系加拿大扑街咧，屌而家佢而家就因为佢颁布咗新法例啊嘛，即系你任何。你就算買入都係犯法㗎嘛，可以踎幾年監㗎嘛，所以而家呢啲咪移私地下囉，係喇。 哦，即係其實加拿大呢就變咗即係好似香港㗎嘛而家。 係喇，加拿大而家就好似香港㗎嘛。 啊，唔知澳洲其實會唔會係咁樣控制啦真係。 喂但係喎屌其實唔記得講澳洲嘅合法價錢。咁澳洲嘅合法價錢呢就其實都唔係好貴嘅，咁就講緊140蚊就半个钟啦，180就45分钟啦，240一个钟咁样咯。 哇，仲平过黑市嘅，咪仲贵，仲平过黑市咯，就 系。系啊，仲平，仲 其 实 黑市好危险嘅，真系随时濑嘢都唔知道，外资咁你都冇得追喎呢啲嘢。 其一啦，其二就系咧，同埋咧，你始终喺文具咧，你真系可能，譬如你入咗间屋会俾人用咗都唔知嘅，因为你系、啊，你谂下你去工商嗰啲。人哋大大隻招牌喺度，有乜嘢即係爆門而出，或者真係真係唔好彩俾人剝光珠咁，你走去跑去差館度話自己叫雞俾人爬光曬啲嘢，咁都有跡可尋啊！因為真係有間人哋鋪面喺度噶嘛，屌你走去叫私家雞，跟住之後一嘢就即係可能俾人叫做 偷曬啲卡、偷曬啲嘢咁樣，就係 係咯，翻嚟跟住之後分鐘呢啲樓都係即係 broker 租俾佢咁嘅人去流空，甚至 Airbnb 都夠膽死。 唔係喎，呢啲可能係 working holiday 啫嘛，咁佢你都揾唔到佢噶。 唔係，同埋間屋分鐘個屋主根本就唔知道發生咩事，你真係追究無門係咪先？ 係喎，佢呢啲係租房，佢分租房嘅啫喎，可能租間屋個人都唔知咩事喎。 屌，同埋呢啲咁嘅所謂 keeper 都係用太空卡嘅啫嘛，係咪先？你太空卡你。太空卡你搭上搭你又唔使搵 ID 嚟買嘅，係咪先？你搵 GPS lock 佢， 佢冲张卡落厕所，你真系吹冰崩，吹条卵，系咪先？ 咪系咯，咪就算系一条女去今日喺 Sydney， 听日去咗 Perth， 你都追唔到佢啦。 屌成日都系噶，有阵时咧开 WeChat 咧扫一扫咧，即系咧无黑啲鸡咧个 location 咧，有啲写九龙城都够胆死噶，千九城噶，系啊，有啲 呢啲我就唔知啦，呢啲你最熟啦呢啲。 咩有啲咧就好好笑嘅咩？今天我在墨尔本三天，哦，大家可在乜乜乜酒店找我，哦，咩很期待你，很期待大大的光临，哦，即系好乸多呢啲嘢噶嘛，好好笑噶嘛，真系喂大。即其實咧睇鹹書咧，即係最大嘅樂趣咧，其實咧唔係揾嚟做乜嘢咯，其實係睇嗰啲文字咧，你真係諗佢點解啲友仔可以咁有創意，即係寫咁嘅嘢你都寫得出嘅，真係就係、是、喂，但係咧嗱，講翻呢個開 working holiday 入嚟，會唔會打冧會唔會打冧呢、這個即係本地嘅工商咧？你點睇咧？ 梗係會啦，你都知中國人特色㗎啦，鬥平㗎嘛。 咩 斗系本噶嘛，斗平噶嘛，即系好似 City 啲咖啡咁开第一间，人哋鬼佬开嗰阵可能卖紧四蚊，整几个中国人落嚟，咪越卖越平，可能卖到三个几咁咯， 卖到 睇下边个死先咁咯，系。 我系啊，其实呢度买咖啡好鬼贵，即系呢啲咖啡咧细杯咧，我系饮大杯咁啊，如果咪饮啊等于冇饮噶嘛。喂，真系好鬼贵喎！你鬼佬嗰啲真系行你六七蚊，但系啲唐人啊、越南佬嗰啲咧，真系即系譬如三个半都有交易咁样咯，系咯。喂，但系咧，其实咧佢开咁多开咁多城市农场入嚟，其实澳洲有冇啲妇女团体系表示反感咁样啊？定系其实真系冇人理嘅呢单嘢？ 真系冇人理，我觉得其实对于西人嚟讲，佢哋都唔系好知道有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唔系新闻报道，可能佢哋都唔知道。 迟早报道啦，即系坦白讲嗱，今日咧，即系美国洛杉矶咁就讲呢个差佬去爆呢个月子公寓啊，大佬啊，你估呢啲咁嘅嘢，啲美国佬差佬鬼会理咩 LAPD 嗰啲，肯定 系 喎、啊。 仲有咧，谂起你记唔记得最近咧，咪话咩咩财爷咪话咩餐嗰咩流动热狗车系嘛，学外国嗰啲咧 ？Food truck 系点啊？ 系 food truck， 其实澳洲会唔会有嗰啲系叫做 sex truck？ Sex truck 啊，冇啊！ 你话加拿大有噶嘛？系咪？ 我唔系啊，我唔系啊，我只系我嗱，我要澄清翻啊，加拿大冇啲咁嘅嘢，只不过咧，其实好多妓院咧都有外送服务嘅，咁嗰啲就叫 out call， 咁 out call 咧就系点样咧 ？out call 就一系就加的士钱啦，一系就即系起码最低消费要你两系啦，两个钟或者包嘢咁样咯，咁你咪预翻价钱两三倍咁，咁冇计咯，咁又要即系搵个的士送条女出嚟，跟住又要，因为佢每一次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好多 friend 都系鸡虫嚟噶嘛，咁佢同我即系佢哋系即系同你叫到啲鸡嘅熟度系即系做乸咗 friend 咁样啦，佢每次出都 out call 又要即系新 lingerie。又要新啦，又要新按摩棒，大佬呢啲唔系钱嚟噶，梗系斩到你班咸湿佬一颈血啦！喺自己屋企砌得咁过瘾，俾钱咯，放水咯，就系、是、咁样咯。冇啊，其实你话讲紧即系你话 food truck 嗰啲冇 sex truck 啦，只不过系我讲紧 sex truck 呢样嘢喺啲咁嘅日本 AV 度成日出现嘅，咁就点样咧？咁就系有架咁嘅麦斗货车就单面反光玻璃出边睇唔到入边，入边睇到出边。咁好多時咧就即係話，即係無啦，佢啲劇情係好鬼假嘅，假到唔信嘅，就喺街度揾條女同條仔一齊就話，我哋同你做呢個美容實驗，咁啊係，咁啊只係捉條女入架車入架 truck 度，咁開頭就即可能話 modeling 咁樣，後屘叫佢除衫，即係搞佢嗰啲咯，跟住之後咪即係睇條仔喺個佢外邊好無辜咁樣咯，即係嗰啲咁嘅死人樣咯，跟住條女又即係想嗌，但係又即係唔係好敢嗌得大聲嗰啲咯，係咯，咁你話？鬼佬即係另外一個，之前你話即係外國嗰啲唔係雞 truck 嚟嘅，嗰啲係啲假 AV 橋段嚟嘅，咁就即係揸架 van 仔去邊度兜搭咁樣，見到條女正，跟叫佢上嚟，叫佢除衫咪即係抄佢搞佢嗰啲咁嘅。 車震嗰啲啊， 係啦，好乸變態，即係呢個快餐車變成呢個 sex truck 咧，送外賣咧，就唔好諗得咁啲，呢啲只不過係 AV 橋段出現嘅嘢，你周圍賣淫黐線啦！邊人咁樣做呀、啊、真係，但係冇啊！即係你話 你話 out 所謂嘅 out call 其實咪等於以前香港八十八九十年代。 聽講咧，我唔知道你有冇 coupling 啦，因為我以前啱嚟啦，咁啦識朋友啦，咁落去啊，同啲跑落去啦，好似有啲女嗰啲 好乸憎 coupling， 點你講？不過我知發生咩事。 有啲女直情喺 coupling 嗰度揾食啊，做埋啊咁樣。 屌好多噶啦，即係以前阿叔後生嗰陣，再出去玩嗰陣，咁見到啲女係真係擒條仔，跟住之後就真係暗角幫佢含咁樣噶咯。 唔係，梗係有錢俾翻錢佢噶，係啊，係啊，即係。 係啊，即係呢頭可能譬如即係含幾啊收佢三四十蚊加紙又好，美金又好咁樣咯。咪有啲仲癲嘅咧，多人多咧，即係講起歡場新聞咧就好好笑嘅。多人多咧，有啲叫做 table dance bar， 咁啊點樣咧？即係入到去， 即係呢啲 strip club 咁樣係嘛？ 係一杯啤酒5蚊，真係好平嘅啫。佢又冇限你坐幾耐。 呢條 strip club 咁樣都係差唔多嚇。 係啦，咁你開咁佢嗰度多數啲bartender 或者啲 waiter 咁就會啲 bouncer 就會俾本 catalog 你啦。咁你咧好得意嘅喎，好似睇相簿咁樣嘅喎，係喺嗰本咁嘅簿仔入邊咧就揾有啲咩女嘅喎。咁見到有啲咩啱嗰啲咧，就去後台咁有間房，即係日本嗰啲咁樣咧，啲房仔嗰啲咧，就自己搞掂，係啊，好搞笑。 呢個睇過，美國都有啊 ，New York 好多呢啲級㗎。係 啊，唔係呢啲我諗係啲東岸嚟嘅，因為我啲西岸啲 friend， 我啲西岸啲 friend 冇啊，西岸嗰啲 friend 都係。 New York 好多 ，New York 之前睇講有一套戲講金融風暴咧，即係嗰個 documentary 咧，講話嗰啲 banker 咧賺埋啲錢咧，啲 street 級訪問啲 street 級啲女咧，收到啲咩風咁咧，跟住佢哋話 street 級啲女其實收最多嗰啲 Wall Street 嗰啲風啊嘛。 點解啦？放工翻到屋企，老婆瞓咗，咁又人有生理需要噶嘛，咁梗係去叫雞啦，屌！ 跟住咪問佢哋咯，即係佢哋知唔知 GFC 啊嗰啲咁嘅嘢？點知啲女話仲犀利過啲。嗰啲教授嗰啲其实仲知得仲多啲 inside 嗰啲嘢 咯。你唔系即系其实咧，你搞到咧，我谂起咧，即系呢个叫做喂，讲翻头先啦，即系其实所谓 outcall 咪即系以前香港八十八九十年代啲夜总会出众嗰啲咁样咯。咁你睇到即系之前阿朱培庆，你知边个朱培庆啦？广播局长啦，咪匿喺条北姑后边嗰啲咁样啫嘛。即系饮几杯屎水落肚咁啊，即系睇啱边件咁啊，拎去圣地牙哥啊，拎去嗰啲大刀嗰啲砌咯。咁你情我愿几嚿衰。 其实而家 working holiday 咪仲好益咗嗰啲人咧，唔使攞学生签证，即系直情连学都唔使翻。 系啊，咁嚟做 24小时做可以。 咩几好啊？24小时梗有一只在左紧，快啲开你嘅 WeChat 睇下附近有啲咩啦。记住 filter 女人啊。唔系即系其实咧， 咁佢又唔使俾人哋计，系咪同一个雇主半年？如果佢啲人继续埋啲咁嘅。 如果佢 claim unemployed 嘅话，咁唔使 claim 噶，系咪先？ 咁你冇人知佢 employed 嘅，即系好似你有冇睇过《流年飘飘》又系咁噶？ 流年飘飘边个做嘅？ 嗰、那个咩秦海路系咪攞奖噶嘛？ 屌秦海路咪北姑屌那星咪就系咯， 好似嗰个流年飘飘咁。 诶，即系但系即系 anyway 啦，即系你话即系头先你讲咧呢个 Wall Street 咧讲啲金融财讯咧就去即系放工就 strip club 嗰啲叫鸡嗰啲嘢，你搞到我谂起咧，你有冇睇孤男寡女？ 我冇睇喎呢个。 即系孤男寡女一开始咧，阿刘德华咧系叫系嗰晚喺嘅酒店度叫完鸡，跟住之后就翻工。第二朝咁，跟住之后啲同事就啊华少，我琴晚睇到华少喺边间酒店度出嚟啊，华少又去叫鸡啦，咁样好好笑。即系我第一次睇嗰阵咧，我都好细个睇，因为孤男寡女差唔多20年，笑到扑街。跟住之后而家睇咧，哇，睇咁似我啲 friend 嘅生活嘅，琴晚过完嘢，第二朝喺 office 出现，顶你个肺，真系。 好似 Wall Street 嗰啲人咁。 差唔多啦，唔系你 Wall of Wall， 你有冇睇 Wolf of Wall Street 啊？ 哦 ，Wolf 有睇。 系啊，其实都差唔多嘅嘛，即系醒咗都唔知道自己喺边，咁第二朝又咁食下 cocaine 咁翻工。喂，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次翻嚟再讲，好唔好啊 ？OK， 好。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猫姐啊，喂。最近咧，香港其實咧有個討論嘅熱話，就係香港對於LGBT 嘅職員啦，即係佢個 workplace 對於 LGBT， 即係其實係講緊 lesbian、gay、bisexual 同 transgender 嘅支援不足喎。所以其實因為咁樣咧，令到呢一類人士喺公司入面受到孤立啦。 同埋其實都吸引唔到嗰啲國際有即係呢一類性取向嘅人喎，有冇聽講過呢個新聞啊？ 其實不嬲，我以前喺喺香港做嘅嘢啦，我覺得佢哋對於嗰啲同志啊，或者即係有啲性傾向有啲唔同嘅人咧，即係硬係會有啲歧視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喺外國嚟講咧，就即係我又唔係好覺得呢樣嘢，大家都係覺得即係佢哋覺得人人平等噶嘛。同埋今唔知你知唔知咧，嚟緊咧今個 weekend 咧會有呢個同志大遊行喎。唔知你有知唔知道呢件事咧？ 我系阿 Mardi Gras 啊嘛，咁其实同志大游行系啲咩嚟噶？茂姐可唔可以讲下？ 其实除咗澳洲啦，唔知你知唔知三藩市啦，同埋咧欧洲都有，每一年都会有同志大游行嘅。咁其实喺澳洲 Sydney 啦，其中呢个都系好出名嘅，每一年咧即系好似一个嘉年华咁样嘅。咁啲人就着到好靓啊，咁样好似有晒花车啊、parade 啊咁样啦，即系可以咁讲啊。我觉得呢个同志大游行嗰啲游行咧，啲人啲靓，即系着啲衫啊，同埋啲打扮咧，仲靓过呢度嘅新年嗰个 parade。唔知你有冇去新年嗰个 parade？ 唔知有冇去？ 冇啊，我见到啲简体字咧，我反吐嘅啫，屌！ 系啦，咁即系咁咯，即系佢嗰啲游行就唔系话即系好点讲啊，即系可能人哋觉得哇，梗系好过多啲 sex 啊啲啊，唔着衫嗰啲，即系佢呢度嗰啲唔系嘅，佢就整得好美化嘅。即系虽然我就唔，我系一个人唔系鼓励人哋搞基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只不过想讲翻咧澳洲嘅情况啊，同埋个历史嘅啫。咁就唔知你知唔知其实点解会有 Mardi Gras 嘅咧？ 其实我睇翻少少资料系讲紧佢抗议。警察喺1970年代使用暴力，咁其实个历史背景系点样嘅？ 即系其实可能喺当时嚟讲啦，即系啲人对啲同事有冇咁接受啦，咁即系啲人系好似游一个游行就话我要宣扬，即系要人哋关注啊咁嘅意识嗰啲嘢，即系类似你点讲咧？即系类似嗰啲想，其实佢都系好似想人哋知道有呢啲人嘅存在啊，同埋即系多啲去了解啊咁啦，即系唔系话好似人哋打压啊，讲到点恐怖点恐怖，即系佢尽量都想美化呢样嘢嘅。咁睇翻啦个历史啦，佢第一次嘅游行咧，你知唔知系几时咧？ 系咪1978年6月24号咧？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咧，佢哋第一次游行就1978年6月24号啊，6月24号啦。咁 夜晚啊嘛，十点啊嘛，系咯。 系啦，以前就十点啦，咁而家基本上嚟讲都由晏昼开始，因为可能以前就比较人少啦，即系少人敢出嚟啊，而家就比较多人敢出嚟咯，系啊。 因为其实咧，我睇翻呢度啲资料咧，就话嗰啲差佬就喺即系市中心 High Park 个区咁样啦，咁就基本上系真系打啲示威者噶，又即系又驱散人群。跟住之後又即係打到佢哋頭破血流啊！又拉咗53個人啦。 哇！咁似嗰啲慈母嘅，你講到 要嗰啲屌佢老母啦，唔係慈母啊！嗰啲真係嗰啲打嗰啲最好好似嗱嗰條重慶大廈嗰條南亞佬咁樣，咁剝濕佢嘅真係。 我而家講緊 嗰講緊咩？ 慈母 慈佢老母啊！真係喂 ，anyway 啦，係啦，咁其實即係70年代嘅澳洲社會其實都係因為其實就經歷過殖民，即係當初澳洲其實係英國嘅殖民地啦，跟住就後屘就白澳運動啦，社會風氣絕對係保守嘅，咁即係嗰陣差佬就拉佢哋，咁其實都係幾個原因嘅，恐同啦，奇裝異服啦，夜晚咁樣啦，因為你知即係貓姐都知啦，市中心區夜晚治安就真係麻麻地嘅啫嘛，係咪先？你見到咁大扎人聚集，你正常人見到無啦有500幾條、500幾、600幾條友咁衝埋嚟都驚啦，係咪先？ 哦，咁啊係正常嘅。咁同埋睇翻啦，其實可能如果你住得喺 Sydney 住得耐都知咧，Oxford Street 係好出名噶啦，就係好多啲基吧，係一個基地嚟嘅。 唔係啊，咁即係夜晚就即係。 由 Taylor Square 嗰度一路炸出嚟啦，到 Town Hall 嗰边咧，个 Oxford Street 嗰度咧，嗰度咧 一路拉出嚟嗰橛啊嘛。 系啊系啊，嗰度系基地嚟嘅，呢、這个就比较比较即系有历史嘅基地啦。咁唔知你仲知唔知有其他仲有咩地方有基地咧？ Paddington King's Cross 都系啦，系咪？ King's Cross 都系啦，因为都比较多红，都算红灯区嘛嗰度。因为即系啲人成日觉得话红灯区嘅地系得鸡嘅啦，其实有鸭噶，唔知你知唔知？ 系啊，咁又以前都系即系细个即系我妈已经喺度话哇 King's Cross 好多鸭噶，唔好去啊，俾 系啊系啊，有鸭噶，除咗有鸡，跟住仲有而家仲有一个区都好出名噶。 边度啊？边头啊 ？New Town， New Town 唔知你知唔知啊 ？New Town 我知边头啊？嗰头嗰头咩啊嘛？嗰头不夜天嚟噶喎，其实即系嗰度啲咁嘅食物嗰啲不夜天，即系夜晚啲餐厅又开到好夜啊，系啊，嗰啲 系啊，好多啊，啲同志系 New Town 噶，周街锡噶佢哋， 咁即系 好开放噶佢哋， 又影响唔到我冇乜所谓嘅，不过即系。即係其實咁講啦，雪梨夜晚出夜街，即係香港嘅朋友，譬如即係夜晚去旺角嗰啲，即係除咗擔心俾錢冇打之外，其實真係冇咩值得擔心嘅啫嘛。即係或者即係譬如夜晚去食個宵夜啊，整碗糖水啊，咁即係你即係香港又冇乜古惑仔問題咁，但係即係雪梨出夜街有陣時真係要小心喎，因為地方比較靜啦，同埋多爛鬼，多爛鬼醉酒鬼。 系啊，醉酒鬼最麻烦咯，即系佢饮醉都唔知道做乜噶嘛。King's Cross 成日都有啲醉酒鬼跟住搞事噶啦 ，King's Cross。 唔系，其实你 George Street 都系嘅 ，George Street 有阵时你譬如喺坐喺嗰啲叫乜鬼嘢，即系你food court 嗰啲系好多时有人无啦走嚟问你攞钱啦，但系嗰啲真系扑街，如果大种乞衣嚟喎，身光颈靓，着对美樽龙波鞋问我攞钱，卖你屎忽啊！扑街真 系。嗰啲人成日话可唔可以俾2蚊我翻屋企？ 如果你翻屋企做咩？翻屋企睇咸网啊，屌你啊！身光肥尸大只啊！即系其实澳洲嘅机会又多，出卖劳力。 佢话佢冇钱翻屋企，但系可以有钱买烟嗰下抵死嘛！真系包烟后煲，跟住问你攞钱嗰下咧，我觉得好正。 嗱，今朝佢哋帶香港早晨先講過，即係其實前講翻少少背景嘅 information 啦，即係其實前幾日就呢個經濟學人出咗呢、這個即係全球生活指數最貴嘅地方啦，咁我哋雪梨就好榮幸啦，即係榮獲呢個全球第五位啦。咁講到煙價呢方面咧，講緊雪梨係講緊一包煙104蚊港紙到啦，係咪啊，貓姐？ 差唔多啦，哇！我哋好似越講越遠喎，我哋 係 唯一講翻呢個話題。 讲翻呢个讲翻 Mardi Gras 先，系点啊 ？Mardi Gras 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会误会啦，因为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嚟咗呢度好耐，就会觉得哇，会唔会我平翻工有基佬话行远啲先会搞我噶，无端端会唔会非礼我噶？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感觉。 冇啦， 即 系我 啦，即 系 有啲人 我啲老友好多基佬嚟嘅，屌即系成世人最好嘅朋友， 但 系 我 觉 得其实喂唔系讲笑，真系我觉得基佬嘅生意先好做。 喂，基佬话一 好 多 好好人噶，系啊， 话一啊一，话二啊二，同埋咧，即系基佬咧，即系一个 consumer research 嘅角度咧，即系因为佢哋又唔会生细路，又唔会走去领养细路，所以佢哋嘅 disposable income 好多噶，有冇留意？ 同埋你有冇发觉 Darlinghurst 嗰边咧？ 系啊， 好鬼多基佬咧，其实嗰啲屋咧系佢阿爸阿妈留落嚟噶嘛。 系啊， 好多基佬咧，佢到老咗咧，因为佢系冇仔女剩噶嘛，佢系卖咗间屋，跟住咪退休咯。 系咯，唔系好多都系，因为你系咪讲紧 Darlinghurst 嗰啲嗰啲 terrace house 隔篱嗰啲咯，系啊， 嗰啲 terrace house， 你见到好多卖出去都系啲基佬卖啊，系啊， 系啊，同埋嗰啲讲紧系，即系你嗰笪地又值钱咯，你讲紧落行行跌都两三球啦，嗰啲屋， 而家两三球。哇，系啊， 即系个样样烂烂大笪地值钱啦，个黄金地段啦，吹吹天 但系有啲系唔拆得噶喎，嗰度。 因为好多都唔拆得，因为嗰啲系叫 historical building 啊嘛，即系契上边系讲明话，你即系屌你估好似香港咁咩话拆啊拆，正扑街真系，唉，冇讲香港。 啲基佬咧，好识享受人生噶。 因为佢哋冇乜即系生儿育女， 冇乜 commitment 啊！佢哋系啊， 冇 commitment 咁，即系照顾到老豆老，即系有啲责任嗰啲，即系鬼佬就照顾到老豆老母，自己有啲好嘅生活。 我唔知你见得几多基佬啦，但我发觉好多基佬根本咧，反而系中产或者屋企有钱先会变基嘅，穷嗰啲我好似冇乜见有啲穷人变基佬嘅，都有但好少。 屌你见到香港嗰啲穷人咪娶大陆妹咁生件咁啊人家混血儿咁样咯，咪呢啲咯，佢有几可会真系享受生活嘅啫。唉、哎，唔好再讲强讲，越讲越燥底。 唔系，同埋我听讲咧，有啲咧就系咧，有啲人就系话，因为佢屋企太有钱啦，咁佢太有钱啦，咁就算 啲咩 系啦， 就觉得女人系扑街嘅，候住。 我听过咧，有啲人咧玩女人玩得太多，玩厌咗，又结过婚。对女人厌咗啦，就走去搞咯，搞基咯。有啲正常嘅变基佬都有噶，应该。 嗯，我识有啲就我同我熟嗰啲就天生唔中意女人嘅，系啦。咁即系男人俾到安全感佢，反而女人佢就唔系咁中意去照顾人。咁即系其实人有咁多种性格，唔系个个都想做大男人噶嘛，系咪先？ 哦，呢啲就係有啲係咁樣咯，有啲就真係本身原本係直嘅變攣咯，有見過嘅有嘅。 唔係，或者俾女人吃得勁，俾女人吃得勁，好多時都會嘅。咁、你知女人幾麻煩㗎啦，係啦，唔好講。 哇！咁你會唔會你會變雞？ 唔會啦，我咁鬼鹹濕啊，點會變雞啊？真係。 有啲人係任咩萬能㗎嘛？ 咩仲？即係你可以老你可以老屈我縱欲過度嘅，我玩就好似肉蒲團咁。 哇，係喎，話時話喎，咁我唔知你知唔知有啲咩出名嘅lesbian 啊 gay bar 喺 Sydney 咧，可以講簡介下喎，其實。 唔係好清楚，你清唔清楚？你可能你清楚啲啦。 因為我好多同事都係蒲噶嘛，咁知道嘅。 喜愛夜蒲。喂，其實咧，嗱，即係而家咧，我而家其實我隨手啦，我隨手喺呢個叫做 Google 睇下有咩 lesbian bar 啦，好多真係喺 Inner West 啊，喺 Darlinghurst 啊，喺 Newtown 嗰啲喎，你講得啱。 係啊，有一間好出名嘅，如果你講 lesbian 咧，知唔知叫 Columbian 啊？ 唔係哥倫比有幾哥倫比亞咧 ？Columbian 呢間好出名嘅喎，勁多 lesbian 喎。你行過咧，佢而嗰啲 bar 咧，通常啲 gay bar 咧，佢哋唔係好似一般啲 bar 咁閂埋門嘅喎，佢會有個窗咁等人哋 pick up 嘅喎。唔知你有冇留意？ 咁驚？ 即係嗰啲人飲悶扮飲悶酒咁咧，就會有人 pick up 嘅咯，係啊，好多嘅喎。 喂，其實咧，我睇即係 跟住 係點啊？ 係 Newtown 咧，又有嗰 Newtown Hotel 有好多呢啲 pick up 嘅喎。 即係其實香港聽眾唔知啦，呢度好多時巴咧就係叫 hotel， 咁上面咧可能有雙房嗰啲咁樣喎。貓姐，貓姐清 唔 清楚？ 一定有嘅，但係佢點解叫 hotel？ 佢點解叫 hotel 咧？可能佢個牌嘅問題，我覺得係。 係啦，即係或者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咯。 係啦，或者棟 building 根本以前整嚟 hotel 嘅，佢登記嗰陣。 唔係，即係其實好似咩咁咯，好似西部片咁樣嘅嘛，即係下面就係巴，上面就係房咁樣嘅嘛，真係西部片。 有啲 係 咯，但係好多都唔做房。我問過咧，因為 做 房唔賺， 冇 賺，佢寧願譬如將上面嘅房嗰層開埋做巴，仲好賺咯。 唔係好多時咧，上面嗰層咧就即係 party room 嗰啲咁樣。係 啦， 係 啦，係啦，係。你睇 Ivy Bar 嗰啲咁，佢都冇房噶。 唔係你 嗰個唔 係 基巴 ，Ivy 唔係基巴，但係佢都係啊係啊。好多機吧，唔係 Midnight Shift 有兩層嘅 ，Midnight Shift 下邊可以做 party room 噶嘛，機吧嚟 Midnight Shift 啊，呢間係出名嘅呢間，係啊，你入去會小心俾人搣咯，又千祈唔好入 Midnight Shift。 咩啊？我都唔會， 因為我聽唔少人入呢間都俾人搣咯，有喎。 咁驚，其實我自己咧就唔係好好飲酒嘅，又即係又唔係咁中意出去飲，所以我安全即係。 如果你啲朋友約你去巴度見面咁，你都要問下邊間喎 ，Google 下先呢間咪機巴先。 冇啊，多數朋友約見面，多數 都係 食食飯咁。 跟住有啲機級咧，直情係有曬 facility 嘅，唔知你有冇聽過？ 有咩 facility？ 機級咧， 健身器材。 咩好似有間好出名叫做Sydney City Stream 啦，喺357 Success Street 嗰度嘅，呢間係全個 Sydney 最大嘅機級嚟嘅。 屌你飲埋廣告，屌飲埋廣告而家。 唔係，即係講翻呢間級好出名噶嘛，連 Mardi Gras 都爆曬嘅呢間嘢。跟住咧， 佢 好正嘅，有埋房，佢有埋房啦，跟住有曬即係安全嘅用具啊，乾淨毛巾咁咯。即係如果你興起上嚟， 興合 啊。系啦，喺入边搞掂埋噶嘛，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咧呢啲好，佢哋嗰啲整得好邋遢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大陆嗰啲咁咧，整到邋遢遢咁，但系我觉得澳洲基本上啲 bar 呢啲嘢咧，佢都整得好干净咯。 吓、啊，澳洲你唔好话，即系唔好讲翻 gay bar 呢啲咧，即系巴食饭咧，香香地，你真系冇乜其他地方系咁样。 你大陆嗰啲淫 K 啊，啲咁样好邋遢噶嘛？ 你成日去啊，咁都知，你成日去。 我都想象到嘅 。我唔系啊，即系其实大陆都淫 K 啊，点样？我自己未去过，我啲朋友去啊，咁就冇我入过去咁臭咁，跟住之后啲北官咪搵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喺度唱呢个八九十年代歌。咁其实香港喺一般大陆人嘅眼中，仍然停留喺好光辉嘅八九十年代，即系你唔会见到件北姑喺度唱吴若希越难越爱噶嘛，系咪？咁咪即系歪晒咁喺度唱梅艳芳啊，唱陈慧娴咁样咯。咪坐下大髀啊，无啦啦早去即係搣下你啊，嗰啲咁样囉。 係咪话好似话澳洲都係淫 K 㗎，我去唱过啲淫 K。 听啊，听得多唱啊，唱啊，无福消受啦、啊！我呢啲真系唔好搞我啊！真系唱又唔 K，真系听下古仔几好听嘅。喂，但系咧，其实咧，即系一般主流社会咧，对呢度其实对呢啲gay 嘅人、lesbian 嘅人，好似好接受噶，冇乜所谓嗰啲朋，即 乜 系。 所谓啊？同埋咧，你有冇发觉咧？如果一般 Asian 系 gay 嘅咧，好多都泰国人嘅，我都唔知点解嘅。 泰国人唔知啊，系咪热得滞，饮一冬阴公拖咁啊， 咪有 黐 人 咗线， 妖啊，有 gay 啊， 即系 跟住咧， 人系点啊？ 跟住嗰啲鬼佬咧，如果中意 Asian 嘅 gay 佬咧，系中意嗰啲细细粒泰国仔黑黑地嗰啲咯。我唔知点解佢哋好中意呢啲嘅。 唔系啊，咁你啲鬼佬嗰啲中意唐人都中意细细粒啊，咩冇乜波啊，章子怡嗰啲咁样噶啦，可能差唔多 我 原 章子怡变细粒啊，有冇搞错啊？ 唔系章子怡，唉，唔知啊，就系但系即系佢哋中意呢啲咁样噶嘛，即系个样系即系似易俾佢控制咁样咯，我估 哦， 系 可 咪？ 能系啦，系啦， 即 可 系 能 谂 系啦。 下你。你谂下呢咁嘅啲鬼佬咁啊，可能6尺几啦，200几磅咁称上去个，即系可能佢觉得吉呢啲好过瘾咯。 我都唔知喎，你越讲真系越入肉喎，真系。喂，咁我想问 梗 讲 系 翻 入 啦。 肉啦，梗系入肉嘅。 系 我想问下咧，如果你一个男性角度咧，你点样一睇就知个人系基佬咧？唔知点解咧，我觉得男性咧系比女性咧更加敏感我呢方面，即系有时我听啲男人我都唔知系基佬，跟住啲男同事话呢个基嘅咁。 咁讲啦，即系乸型咧，有阵时一般人即系对于一个人系咪基嘅，佢就即系觉得，譬如乸型就系基佬咁，其实唔系噶咯，或者即系者声者气嗰啲啦，系咪基佬？其实唔系。有阵时你睇佢咧，即系成班友喺度讲咸湿笑话，佢又唔系好笑，跟住有啲小动作啊，或者即系。一个男人会即系无啦啦好关心，即系 office 全部人咁样，又好想做 center of attraction，嗰啲反而就有机会系啦，系啦。 但系你点睇咧？同个样，有啲真系唔似噶，同埋好多基佬好靓仔噶，我发觉。 你咪睇下唐人街剪头发嗰啲，可能系嘅，即系江湖传闻啦，系啦。咁你话睇个样冇得睇噶，咁而家系。即系如果你话即系靓仔姿整嘅就系基佬嘅话，咁香港嗰啲咁嘅零售 sales 全 Q 部都系基噶啦，个个即系个个真系即系立到飞机头、油头粉面咁样，冇样睇嘅，真系即系其实真系冇样睇，但系真系即系小动作啊、动静啊、言行举止啊嗰啲估到佢系咯，即系我又冇乜所谓，咁你系你又唔 系， 影 但 响 系呢度啲人好乐意，即系唔系全部啦，即系好多人都唔介意你话 gay 嘅咯，呢度系啊，比较开放。 唔系啊，咁人人生而平等，咁呢度即系你世界上除咗即系某啲极端主义国家之外，咁你同性恋又唔系犯法嘅，咁同人讲有乜所谓啫？系咪先？ 哦，咁系咯，佢哋好似又唔系话好咩嘅，虽然我就唔系话好认同啲基啲，但系即系啲情况，即系，但系你喺公司平面对啲基佬，你会唔会觉得你会有咩感受咧？ 冇，我成日同基佬倾心事，唔系佢哋好好，即系佢哋会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咁样咯，即系我又唔会，即系我又唔系同佢讲啲咁嘢，我同佢讲即系 office 啲嘢，人哋 即系 讲下工作嘅 我 嘢 就 咁 会 样。 当佢系一个同事啊、朋友咁，但系 当 即系 普通人咁咯， 系啦，唔会话刻意去想人机啊、想人叫鸡嗰啲嘅嘢，我觉得都唔系几道德噶，有时啊。 系啊，唔系，即系唔系当佢个普通人咁咯，但系。我啲同性恋嘅朋友同埋同事，佢哋好中好好识享受生活，即系好多都系爱上去旅行啊，好中意影相啊。 中唔中意扮靓嘅咧？你嗰啲同性恋同事？ 中意，好知整嘅，系啦，即 我 系 发觉佢哋 乌嘢嗰啲绝对唔会系咩嘅咯，唔会。 我唔知你香港有冇住咗同事，因为我以前有参加啲同志剧团啊嘛。咁香港嗰啲同志咧，好中意着名牌嘅。好，佢哋好中意着名牌噶，而即系好似一个身份嘅认同咁咯，即系觉得自己个价值就喺个名牌度。但系我外国呢啲，我发觉啲同志咧，佢哋唔系话个个都中意着名牌噶。 我就系觉得啲即系我自己同志朋友咧，有啲就唔系名牌啦，但系好多时佢哋着衫好有 taste 噶，即系佢哋系 反而会鍾意去啲日本嗰啲 boutique 仔啊，即係玩 mix and match 啊，即係 Uniqlo 襯下啲咁嘅貴嘢啊咁樣㗎喎、啊、係啊，即係有佢自己一套囉，即係我又唔會話係潮嘅，但係就 佢會唔會著啲鮮色衫嘅，突然即係特別鮮色咁樣嘅，你會唔會鍾意啲？ 冇關係嘅，我都著鮮色衫，我成日著粉紅色 T-shirt 噶，我成日我翻工成日著粉紅色恤衫啦，成個衣櫃最多就係粉紅色同紫色恤衫，咁我係咪驚我唔為啊嘛？但係冇啊，即係佢哋係佢哋比起即係你話同一個可能卅幾歲嘅人啦，咁佢哋比起同齡嘅，即係冇嗰種家庭負擔喺度咯，即係你知澳洲啦，好多時即係話 ，Oh, I have to pick up my kid from school. Oh, I have to go to my kids. 即係嗰啲叫咩 cricket tournament 咁樣，即係為細路而好，即係周居勞動啊，奔波勞碌咁樣。但係冇同性戀嗰啲冇噶，好 happy 噶話，我今個 weekend 去 Mardi Gras 啊，下個禮拜飛 Bangkok 啊，同啲朋友嚟咁樣啊，係啊，好開心。 好中意，好多好中意泰國㗎，泰國。 可能食泰國甜鴨皮， 可能係 食泰國咖喱鴨。 你知唔知咧？同志會戴耳環咧，其實係有一個symbol 嚟嘅，係一個 symbol。佢戴耳環係一個 symbol， 唔知你知唔知？ 戴右邊啊嘛，係咪啊？ 係啦，係啦，同埋有啲佢會刻意即係其實戴，好似話戴右邊嘅意思，即係嗰個係 queen 咁解咯。 咁戴左邊咧？ 咪嗱，睇先，我唔記得左定右，總之一邊就係 queen， 一邊就 king 咁，佢哋拼音嗰陣就知道邊個 queen 同 king 噶啦。 屌唔 Q 係啊！我左邊耳仔有耳窿嘅，我以前成日戴鑽石耳環嘅，仆街喎真係屌！我以前好 Q 中意，即係後生啲嗰陣咧，仲會真係打扮下嗰陣，好 Q 中意戴鑽石耳。 你去 New Town 咧，如果你戴耳環咧，人哋真係以為你同志喎，可能會你會坐喺個包入面會 pick up 到嘅，真係。 我係不喜愛夜蒲嘅，即係而家年紀大，即係喜愛早蒲。 咁咁你撩攤有啲 bar 係連咖啡食嘢㗎嘛，唔一定係淨係飲酒㗎嘛。 屌我住 North Sydney 去撩攤把鬼咩？咁樣車錢有錢平咩？屌去！ 唔係㗎，撩攤有好多好嘢食啊！ 有咩好嘢食啊？ 例如有啲泰國餐啊，有啲越南餐啊，都幾好食嗰啲意大利啊啲咩嘢咯。 我自己中意 飛啊嗰啲係啊。 我自己中意落嗰度叫咩 ？New Town 下邊係咪有個區？我唔記得叫乜鬼嘢名。你可唔可以 up 啲區俾我聽 ？M 啊，定係 Chippendale 啊？ 唔係 Glib 啊。 唔係 Glib 都好多餐廳噶嚇。 唔係 Glib 嗰度叫咩咧？等等啊！喂，唔好嘥出嚟啲。但係咧，其實咧，我自己咧即係同好多。同性戀嘅同事共嗰時咧，我覺得佢哋好 productive 嘅喎，即係佢哋真係好專心一意咁做好啲嘅工，佢哋少好多 distraction 嘅，你有冇咁留意到？ 我覺得咧就要睇男定睇女咯，即係個同志咧，如果係 queen 嗰啲咧，都有時都幾女人，幾 情緒化， 幾情緒化，同埋咧幾 boss 啊，好 boss， 好似女人咁噶。 哦，係啊，都幾噶，同埋會係咁講是非。 係啊，係啊，係啊，係好威女人嘅嗰啲，好八婆。 我揾到我中意去嗰堂叫咩 ？Marrickville 啊，我中意落 Marrickville 食越南。 哦 ，Marrickville 好多 cafe 嗰度系。 系啊，嗰堂我中意落去食喂，屌系嗰头咧，火车站隔篱咧，即系头先咧，我哋上一橛咧讲农场新闻咧，火车站隔篱有一骨嘅。 Marrickville 好多邪骨噶。 系咪就系咯？火车站 好多 邪 骨噶。你知点解 Marrickville 咁多邪骨啊？ Marrickville 都大陆人嘅 喎，唔系啊，因为 Marrickville 以前隔篱 Sydney 系工厂嚟噶嘛，咁啲人放工啊嘛，过去揼骨啊嘛。 咩工厂？ 即系嗰啲即系厂嚟噶嘛 ，Marrickville 啊，Sydney 工业区嚟噶嘛，系沙田 嚟噶嘛，咁放工咪过去揼骨咯。 但系嗰啲系唐人嘅骨啊，定系鬼佬骨？ 唐骨咯，亚洲骨咯，系啊。 屌唐骨煲汤咩 term 嚟？唐牌煲汤，煲鸡汤。是啊，即是有阵时我落 Marrickville 食啊，系啊，但系即系喺讲翻即系同性恋者喺工职场上嘅表现咁咯，我觉得佢哋系即系投入好多噶咯，同埋即系佢哋， 我觉得有时比较情绪化咯。讲真，如果老细我就唔系咁中意同性恋做老细嘅，做客就 OK。 做客易话为啊嘛， 系 佢即系佢哋识喺站喺唔同人嘅立场嗰边去考虑一件事， 一定喎，即系佢哋总之觉得方便简单， 行个方便咁样咯， 系啊，系啊，佢哋好 casual 随意喎，同埋佢哋 happy 咯，最紧要你令佢 系啊，咁 happy 同 gay 都系同义词嘅，咁happy 咪即系 gay 咯 ，gay 咪即系 happy 咯。 总之佢觉得 happy 好多嘢佢哋都唔讲价，唔在乎，几好喎，所以做佢哋生意，我觉得。 你啊好事，我又好咁样几好啊。喂，但系咧冇啊，即系其实咧，但系可能香港嘅听众即系都有知道，即系美国嘅三藩市其实系即系高科技之都啦，大家都知啦，即系有植谷啊，好多新嘅 startup 啊，好多高科技嘅公司喺嗰度啦。咁其实点解嗰度咁成功咧？即系其实有一样嘢就系因为嗰度个同性，即系嗰度系一个好叫 gay friendly 嘅 community 啦。咁咧好多时呢啲咁嘅行业入边咧，即系有时创作嗰方面就好多呢一类咁嘅人噶嘛，系啦。咁即系你俾多一个好嘅生活环境度，聚集呢扎人，咁你至可以即系建立一啲新嘅 idea、新嘅科技啊。有一扎人好肯卖命咁帮公司出力咁样咯。就系即系你反观香港又话要即系创新科技局，而家冇啦，但系无啦整个咁嘅杨伟雄上去啦。又但系又即系吸引唔到一啲国际级嘅人才嚟香港。 不过讲时讲，其实你觉得咧，我觉得基佬好多咧做 designer 都好成功嘅，佢哋整嘢咧可以好靓 成功。 系啊，好靓嘅，你睇法国时装有好多都系设计师定基佬嚟嘅。 唔系，因为佢哋可能即系我唔知啊，可能佢哋审美观啊嗰方面系比一般人优胜。 我唔记得边个牌子咧，连 bra 都系基佬设计嘅。 咁癫。等我搵下先，我知好多即系时装嗰啲系。 我记得有个牌子呢个 bra 咧系基佬设计，跟住咧有一次睇电视访问咧话基佬，咁你点知女人 B 点样着得舒服？跟住唔知个基佬讲咗一扎嘢，好搞笑。 屌，就总之唔系香港嗰啲咁嘅买错胸围着错 bra 啊，或者即系你有睇古天乐噶啦，绝世好 bra 啊，同刘青云嗰套戏笑到。笑到我扑街嗰度嚟，真系点解？唔系，其实咧，即系你话讲翻有咩成功嘅时装设计师系基啦，阿 Tom Ford 咪基啦，知唔知边个 Tom Ford 啊，马姐？ 我唔清楚，但系好似咪 Tony Albert 个 sister 系基噶？ 唔清楚呢个真系唔清楚啦，系啦。 好似 Tom 唔系lesbian 嚟噶，好似个 sister 好似系。系咪 Tony Albert 定系唔记得边个啦？总之有个 politician 个 sister 系 lesbian 嘛，但系个 Penny Wong 就肯定系 gay 啦。 咁都得。喂 ，anyway 啦，即系话成功嘅时装设计师咪住喺呢 Versace 咯，阿华沙奇先生系 gay 噶啦。Tom Ford 咪即系之前Prada 个设计总监咯，佢都系 gay 噶啦。Tom Ford 系即系最成功嘅新晋设计师之一啊嘛，系咯，佢离开咗 Prada 之后自己开啊嘛，系咪先？ 系咯。其实都好多呢啲例子 多㗎，即係多不胜数，但係即係可能佢哋审美呀同埋做嘢度少啲牵挂啦，少啲家庭牵挂啦，少好多雜嘢去諗啦，所以即係佢哋可以 deliver 啲嘢 deliver 得好啲咁樣喎。喂，其实呢而家差唔多，喂，今个礼拜猫姐你有冇諗住去边度食 咁梗係唔出 city 啦，有行嘛同切 啦。冇呀，即係我其实咧，我谂住咧，即系咧，其实我哋目咧，有阵时除咗讲下澳洲时事咧，讲下边度好食嘅嘢，咁就系咯，睇下点样啦。今个礼拜我谂住去继续去食呢个德国猪手咯，系咯，咁好平啫嘛呢度，系咯。咁你 唔好意思，我系一个师奶，我屋企煮饭。 咩啊？顶我中意出去食饭啊嘛！即系其实咧，我都知道。 咁啊，要教你啦，真系。 系啦，我都知道咧，好多人咧想知道澳洲有咩食同埋几多钱到嘅。咁咧，今个礼拜咧，我就会去一间德国人嘅会所啦。咁就27蚊只猪手，咁啊有两个 size 拣，咁可以。 哇！咁你啱啱第一节同第二节就讲完鸡鸭，咁啊而家真系走去食嘢讲系嘛？ 系啊， 咁头先讲系啲生鸡生鸭，跟住搵集就可以讲啲熟嘅，系咪熟食？ 系啊，唔系即系其实即系其实同大家讲下呢度有咩食啫，系咯。咁我今个礼拜食完，咁下个礼拜话俾大家知好唔好食啦。因为香港好乸贵嘅食呢啲啊，大佬香港食嘅咩死人猪手讲紧3-4嚿咁样，呢度27蚊咁样，同埋嗰度有咩啊嘛，有德国啤酒 on tap 啊嘛，咁咪睇下好唔好食咯。喺其实近。即係譬如如果我雪梨嘅聽眾好易去嘅啫，嗰度喺 Tempe 火車站對面嘅啫，係啦，咁名我就唔講啦，係啦，咁大家自己 find out 啦。喂，節目時間差唔多，下一次再見，好冇？ Okay, 拜拜， 拜拜。